就好累，我们不争辩，因为今天是他的天。祝福的心满杯，看着他用力吹，是岁是怀念是心愿，这是他的生日舞会，明年此时相聚的会有谁陪是我们这些吗，看他的笑颜竟泛泪水，谁能遇见酒后吐了真言，他不老的秘密无人了解，只要有一天真爱出现，他就会爱惜老去毫无眷恋，我们跟着醉不知今天是他的眼，伤感的心很悲，看着它漫长飞，烛影念成云烟，他总是说他永远二十岁，是怀念是心愿，这是他的生日舞会，明年此时相聚的会有谁陪是我们这些满大的笑颜竟然泛泪水，谁能遇见他该与谁相会，谁爱是我们这些

くないと引き止める